攻读帝铎书第一章。天主的仆人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，被引天主所选的人去信从并认识合乎前进的真理，这前进是本于永生的希望。又是那不能说谎的天主在久远的时代以前所预许的。他到了适当的时期，就借着宣讲显示了他的圣道。我就是照我们救主天主的命令，受委托尽着宣讲的职务。我保禄致书给在共同信仰内做我真子的帝铎，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父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赐予你。我留你在克里特，是要你整顿那些尚未完成的事，并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。长老应是无可指摘的，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，所有的子女都是信徒，有没有被控告为放荡不羁的？因为做监督的既是天主的管家，就该是无可指摘的，不自负，不发怒，不嗜酒，不暴力，不贪污，但该好客，乐善，慎重，公正，热心，有节，坚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，好能以健全的道理劝诫并驳斥抗辩的人。实在有许多人尚不服从，好空谈，欺骗人，尤其是那些受过割损的人，应堵塞这些人的口，因为他们为了可耻的利润竟教导那不应教导的事，破坏人的整个家庭。克里特人中的一人，他们自己的一位先知曾这样说，克里特人常是些说谎者，是些可恶的野兽，贪口腹的懒汉。这话说得很对，为此你该严厉规劝他们，好叫他们在信德上健全无瑕。不要听信犹太人无稽的传说和背弃真理之人的规定，被洁净人一切都是洁净的，但为败坏的人和无信仰的人没有一样是洁净的，就连他们的理性和良心都是污秽的。这样的人自称认识天主，但在行为上却否认天主，他们是可憎恶的，悖逆的，在一切善事上是无用的。